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港金报15,940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35美元，卖出1,727.83美元。港汇指数102.4，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政府在复活节之前准许一些要戴口罩的地方将人数上下略为是放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局长 评估回整个的情况，我们其实今次都不算得是放宽，只是作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那些风险都是比较高的。表列处所我们仍然是要关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西杰啊，唉，大气候咧，我做到有啲闷啊！我谂住 吓，你谂住点啊？瑞文， 我系话系时候揾啲猛人上嚟啦！ 大家好，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一集我会同大家展望香港2021年嘅天气，包括预计今年可能影响我哋嘅热带气旋数目，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低碳本地游嘅代表分享香郊保育嘅睇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一起走过。 新手参加过几多次？ 新手唔多，新手贵啊，报名 应该3次到噶。跟住19區去过啦， 死埋啦， 梗系啦，你点同我张学友比啊？ 我点答你好呢？ 但系点解你咁恨入行呢？ 中意，真系呢个完全中意嘅。咁啊，好希望入呢个圈里边玩下，咁我都得意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高美仪仲有安德尊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面前嘅老友记啦，虽然一段时间冇见佢啊，吴桂生医生 Sam。 Hello， 大家好 ，Hello， 好啦， 今晚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其实咧我谂好多人都好有兴趣知道嘅，因为佢对咁上下年纪咧，大家就喺某个程度上边话，哎呀，真系冇记性啦，咁咧即系成日都觉得真系惨啊，真系都。就嚟咧會即係完全係失憶啊咁樣之類咁嘅 complain 啦，咁咧所以我哋今晚個題目咧就係講治療腦退化症新方，即係新嘅方法點樣治療腦退化症。 係啦 ，William 問下你啊，你幾時開始發覺自己好似有啲健忘咁咧？ 其實我喺唔同嘅程度咧，即係講緊，我諗我第一次發現有成10年前。 系， 我哋10年前，咁但系咧，佢 last 咗一段时间，即系几个月啊，咁咧就唔见咗，又翻嚟嘅。咁咧，其实最常见咧，系突然之间想一讲一个人名，或者讲一个名，譬如我哋同你倾紧咁啦，个名就系唔出嚟，就 谂唔到个名。 但系 so often 咧，呢个名系个唔出现咧，系重复嘅，都系呢一个名。 系唔知点解，就系呢个名系唔系重复，系唔出现嘅。 咁可能呢个名系因为有啲原因，佢同其他嘢勾连咗啫。 系啦，而家你当就而家同你咁样讲咧，我一谂起其中一个名咧，我都嗱就呢一讲就呢个刻，我就出唔到嚟。 O K， 嗱我但我想问另外一样就系、是，有啲时候咧，我哋做紧一样嘢，我哋谂紧啊，一阵间要做啲乜嘢，但系好快咧，拧住面就唔记得咗嘅，有冇呢啲现象咧？ 有所以我已经去到而家咧，系想你喺啊阵间要做嗰啲嘢咧，我就即刻将嘅嘢搬咗出嚟先。 嗯， 即系某一啲嘢系会 remind 我要做嘅，我搬咗出嚟先，即系未至于好似黑玫瑰一黑玫瑰咁啦。呢个导演嘅就冯宝宝咧， 要写低自己 将所有嘢咧系贴住晒咧雪柜、 电视、 师姐，即系未至于系咁嘅， 好深刻啊！ 咁但系咧就系有时即系譬如听日我有啲嘢要做，即系我知道我要去呢个 appointment 咁啦，同埋我要带某啲嘢。咁我就拎定出嚟先啦。之前即系当我一记起咧，谂起咧，先做咗佢先，即系唔好等佢系到听朝先至忘记咯。吓、我就会咁样做。 我自己咧就真系我谂我自己谂翻，大约系两三年，咁三年前到开始咧，就有咩现象啦。 嗯， 即系拧住面咧，就唔记得咗头先谂起要做啲咩咯。 冇错。 咁啊，今朝起身刷牙嘅时候谂紧，我一阵要做乜？有啲嘢。跟住转头咧，食紧早餐嘅时候已经发觉啊，头先我记住要做咩唔记得咗。 呢件事咧，即系呢个咁嘅即系短暂嘅失忆咧，系周期性嘅。 啊，你 即系我 讲 紧系十年前系我首次觉得自己有呢个情况。 嗯、 And then 咧，即系之后咧，佢就又正常翻。咁然后跟住又又进入一个周期。但个周期咧维持系可能几个月嘅啫。咁跟住又冇咗嘅。嗱、我最近就系呢个周期度。 Okay. 有啲朋友就話，因為我注射咗呢個新冠 打疫苗 嘅疫苗啦，咁啊，第一個月前，即係我啱今日打咗第二支針，咁咧佢哋都話，即係有人話咧，係打咗新冠疫苗之後咧，係有即係呢個即係冇記性嘅情況嘅，係咁有人係咁講啦，喺網上見到，咁我就睇會唔會係同即係。似乎又係，就好似係呢幾個禮拜發生過呢個周期，係咪同一件事咧？咁樣，但係 whatever 啦，都人哋講噶啦，即係冇求證過噶嚇 嚇。嗱、其實咧，你講得好啱啊，係有少少周期嘅。咁、當我哋有呢啲現象出現咧，我哋又會刻意啲嘅，即係開始自己啊，係要小心，要記住佢啦，努力記住佢啦。當我哋連續幾日都發覺自己健忘啦嘅時候咧，我哋跟住做嘢嘅時候咧，我哋會小心啲嘅，我哋會啊係。记住先，记得两次先，咁啊或者啊系我要攞呢样嘢嗰样嘢，咁我就将呢两样嘢咧串联埋一齐喺个脑度谂多两次，咁你嘅记性就好翻啲嘅。咁其实所有呢啲现象咧，我哋话咁系正常嘅。随住我哋嘅年龄长大咧，我哋嘅记性系应该正常地咧系都会有啲嘅退化嘅，系冇以前咁劲嘅。啲细路仔过目不忘啊，可以哇你俾一个字串佢十几廿个数目字，佢可以即刻记翻嘅。但我哋呢个时候咧，系正常地咧吓，即系年龄 aging 嘅影响啦吓，系会差啲嘅。点样叫做出问题呢？就系、是、真系开始一啲好熟悉嘅嘢，你开始唔记得啦。或者我今日William， 喂，头先你晚饭喺边度食嘢啊？咁你望住我， 嗱呢个大剂啦，呢、这个就咗呢个问题啦。如果啱啱食完饭就唔记得嘅话， 系啦， 即系反而头先即系我讲话有一个名咧，我经常系最近因为我 relate 佢呢个名去讲另外一啲嘢嘅，咁但系咧佢就 so often 系唔知点解我由头至尾都系呢个名系讲得出嚟，讲到系一个中共嘅元老，杨尚昆。我唔知點解我係記唔，即係我成日都記得啊，鄧小平啊、彭真啊、陳文啊啲，即係呢啲毛澤東嘅啲周恩來都係我係記得嘅。但係唔知點解楊尚昆嘅名係熟嘅，唔係唔熟嘅，係一個係一個熟嘅名嚟嘅。但係咧，即係當有時我哋講起一啲政治啊啲嘢嘅時候咧，我就講起呢個名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係我每一次我要講係 every single time， 即係頭先我係想同你講咧、我都記唔到，我即刻 即 係我即刻要抄一抄 Google， 即係要即係同你講呢件事。 嗱、这、呢个唔出奇嘅，呢、这个我哋或者将来有机会讲一下啲点样即系啲记忆力点样会混乱啊？点解我哋会从有啲事情记咗之后都会重新组织啊？咁呢啲啊，将来可以倾下。但系我哋讲翻今日嘅题目就系、是、脑退化咧，就系话你真系个记忆运算思考嘅能力咧开始出咗问题，而影响你日常生活噶啦、再唔系一啲正常嘅 aging 年纪长老年老嗰种情况嚟嘅。 咁其实而家系几严重嘅。我唔知道你身边多唔多呢啲人啦吓。我自己朋友嘅辈咧，或者长辈咧，就唔系太多脑退化，即系得几个亲，即系几个长辈老人家系有呢啲现象啫。但系因为我自己有诊所啦，咁我哋睇我嚟我哋度嘅病人啦，我哋叫或者叫朋友啦，都呢两年间系即系我一路睇住系越嚟越多嘅。 哦 系都几 咩事咧？点解会咁咧？嗱，我自己咧以前就冇，即系我冇谂过呢啲嘢嘅。咁啊，就因为譬如好似我爷咧，我爷即系过身嘅七十岁。咁啊，但系因为我喺外国嘅，佢中间即系佢中过风啊，定点？即系佢有几退化，我唔知啦。咁咧就即系唔可以讲佢，就退到我阿嫲啦。咁我阿嫲咧就系、是八十几岁过身嘅。咁咧就佢，但系过身之前即系近八岁嘅时候咧，佢系中风，中风之后就唔好运啦，就系即系。爆个血管咧，系即系佢讲唔到嘢，咁所以即系当然影响到佢啦。咁所以佢嗰即系佢七十八岁有事嘅时候咧，佢十年之后先过身。咁佢就冇脑退化，即系话唔记得嘢嗰个状况嘅，七十八岁啦嗰阵时已经。咁我妈妈走嗰时都八十几岁，都冇噶。咁我爸爸走嗰时咧，即系佢系嗰年轻啲，七十五岁啦，七十五岁佢走，咁咧就即系。是 cancer 走啦，咁佢 before that 咧，佢個記性係好得不得了嘅，即係佢講故事啊，講即係古老嗰啲即係尤其新界啲人啊事啊，甚至中國嘅政治啊嗰啲嘢咧，佢記得好清楚嗰啲講嘅時間人物，所以我就從來咧都覺得啊，即係我屋企都係一個比較好嘅 record 嘅，咁咧就希望即係我自己冇事，但我發覺咧即係竟然。耐唔中有啲名真系出唔到嚟嘅时候咧，咁我就担心啊，反而吓。 我觉得头先你话因为一啲名同埋某一几个名或者某特定嘅名咧，我觉得完全唔需要担心，因为完全唔关事，应该系一啲我哋叫 interference 一啲骚扰影响咗嚟嘅啫。即系如果我哋细心有时间坐低喺度倾下偈，迟啲饮杯嘢嘅时候咧，我可能帮你揾得到，我可能帮你揾到点解嘅。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名咧？系即系成日都阻唔出唔到嚟，因为我自己都有呢啲现象吓。咁、我系揾到点解嘅。咁嗱，讲翻你好明显啊，你家族里边嘅基因咧系比较靓嘅，即系冇乜呢个脑退化嘅基因。 系， 但系你话诶，而家现代人喺而家嘅社会里边咧，好似越嚟越多呢啲脑退化， 真 系啲记性多咗， 连旁边人都唔记得噶。 佢首先咧就最初就开始啲一啲近期嘅记忆，即系我头先讲啦，呢两日做嘅嘢啊，啱啱做嘅嘢唔记得，慢慢咧就蚕食翻你远啲嘅记忆啦。即系你可能咧月，譬如上个月嘅嘢唔记得，或者几年前嘅嘢开始唔记得，再一路落去咧，就越嚟越多嘢唔记得。最差嘅就当然系啦，阿仔咁啊，其实你唔系，其实你可能系朋友嚟嘅，或者仔个朋友咁。即系喺睇戏，我哋成日都见叫误会咗嗰个系阿仔啦，咁啊，即系系你开始连一啲远期好耐摆咗喺你个记忆系统里边，摆喺呢个硬碟里边好耐嘅记忆咧，都冇埋啦。咁就即系话咧，已经开始去好严重啦。咁再严重系点咧？其实随住嗰个脑一路退化咧，你唔系净系个智能嘅，其实身体机能都开始出现问题。咁亦就系话，有啲人开始大小便失禁啊。开始有啲行动出现咗问题啊，咁样好多呢啲嘢啦，同埋譬如佢啲生活节奏乱晒龙啊， 嚟行动系边方面 咧？佢啲活动会开始，譬如啲脚步开始出问题啦，吓、即系行会行得好唔，即系我哋平时啲步，其实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步幅啊，嗰、那个姿势啊，佢哋你会发觉佢好似慢嘅，慢好多啊，或者行得好好惊啊，佢好似每一步咧都要好小心咁，因为佢开始。个脑咧同个脚啊手啊协调， 哦，即系呢个其实咧就唔系话，即系佢关节有问题啊定点，即系呢个唔系嗰个问题啦， 系 即系 incoherent， 其实系即系个脑同埋个即系你个 嗰个神经系统啦， 系 神经系统，咁同埋你开始亦都神经系统影响咗佢一啲大小便嘅控制啊咁样啦，我哋就通常我见到，譬如我有啲老人家嚟睇我嘅时候，我问我哋点判断咧，就系话你。是不是去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呢，就通常都是问有没有开始出现失禁、样一开始出现失禁，我们都说其实你再治疗，即是 即係爭取再治療嘅機會就唔係太大噶啦。 哦，即係應該，即係如果去到嗰一個位嘅時候咧，就困難啦，就 相當困難。 其實即係表，即係表示嘅身體嘅機能咧，就係會 已經 係 好廣泛嘅退化 波啦。之後， 其實你睇嗰、那個腦退化，其實就真係個腦嗰、那個神經網絡， 嗯， 一個網絡啊嘛，就係話啲神經細胞之間喺度做緊好多嘅溝通，好似我哋其實好似我哋人類嗰個 internet 啊咁樣做緊好多嘅溝通。 嗯， 咁当嗰啲神经细胞互相之间嘅沟通出现问题，嗰啲沟通嘅线路啊，联系住嗰啲线路开始退化，有啲断咗，有啲唔知走咗去边，有啲消失晒咁样，有啲好变得好 weak 啊，即系好弱嘅信号，就系所谓嘅退化啦。因为所有呢啲嘢咧，就开始影响我哋以前记低嘅记忆啊，以前记低嘅一啲做嘢嘅方法啊，甚至乎开始影响我哋身体一啲活动嘅能力啦，全部都系嗰个大脑里面嘅网络。 嗯嗯。 咁而家美国咧，我手头有嘅即系2010年嘅数字啦，已经系够十年之前嘅啦，佢已经系有470万人系即系有脑退化嘅现象噶啦。 即系全个国家。 是啊是啊，咁而香港系唔少嘅，香港有都有成接近，我记忆里边每年都有萬几个新症嘅，香港都唔简单，我哋得个700万人到，但我哋每年都有萬几个新症。 嗱，除咗即系个年龄，即系老，即系你开始老年纪老啦，咁咧就个计开始坏啦。咁即系除咗呢个原因之外咧，有冇其他嘅嘢，或者系有冇迹象咧，系个年龄咧系越嚟越即系？即系变咗系年轻化吓，呢个问题。 你头先讲嗰样嘢好得意啊！你都提咗一个问题出嚟，我哋大家即系科学家，其实大家都好困，即系有个咁嘅问题，就系话以前好似少啲呢啲嘢 嘅， 点解而家咁多嘅？但系真系有几样嘢咧，我哋发觉系越嚟越多嘅，糖尿病啦，一啲我哋话中风啦，吓心血管病啦，吓脑退化啦。在过去呢20年啊，咁样系越嚟越多嘅。 嗯， 咁亦都嗱，我就唔好讲心血管病其他嘢，我净系讲翻我哋今日题目脑退化啦。咁我哋发觉咧，而家最新嘅研究发觉咧，佢系同我哋用糖食糖嗰个消耗咧系有关嘅。咁我哋回想一下啦，大约系八几年嘅时候咧，喺美国由 Professor Ansel Keys 就。他当时就是他去确立了一个叫做食物金字塔，我们要吃多些糖，吃多些碳水化合物， 是的，必须吃多些碳水化合物的嘛，是的， 要很多的碳水化合物，跟着才是其他的东西，脂肪啊蛋白质在上面少很多的，蔬菜那些都在楼上的，最多是碳水化合物。其实这个呢，如果我们看回现在对一些脑部健康啊脑部退化的研究呢，就发觉呢糖嗰個消耗咧，係影響緊我哋，間接咁影響緊我哋嗰個退化嘅，即係造就咗呢樣嘢出現嘅。我哋人咧越嚟越消耗得糖多，我哋食碳水化合物多，食糖多嘅時候咧，我哋就其實個腦出現咗一種情況，就係、是、嗱有少少原理要解釋嘅，就係喺我哋需要胰島素去幫嗰啲血裏邊嘅糖咧進入一個細胞，俾我哋用呢啲嘢。咁、那個腦都係咁嘅。胰岛素出现在血里面有糖就将它带入去脑细胞里面用，但我们人类就越吃很多糖，于是乎呢 超过你有的需要， 多的需要了、我们就越来越要用多些胰岛素在身体里面就将多余的糖搬走，因为太多不得的， 它就搬了去脂肪细胞或其他地方， 越辛苦就 越不平衡了， 越多的胰岛素脑的细胞就习惯了那么多胰岛素，要好高嘅胰岛素水平我先至攞适当嘅糖分入去我嘅细胞入边。咁但系随住日子过去咧，我哋嘅开始对胰岛素嗰个敏感度越嚟越低，我哋攞唔到糖啦。 咁变咗你好多人就要打胰岛素落去啦，要即系 你嗰个咧就已经去到一个糖尿病啦。咁但系喺而家研究就系睇到咧，一连串嘅科学研究都证实咗咧，就系喺你未曾身体正式出现糖尿病之前咧，喺个脑里边咧已经有类似呢啲情况出现啦，已经唔足够嘅糖分入细胞啦。 嗱、讲起即系其实糖分呢样嘢咧，我又自己即系有 深有同感啊嚇。 係， 即係以前細個誒，講緊細個，即係二十歲頭啦，大學嘅時候啦。咁咧就我好記得有一日咧，就同一個同學，一個墨西哥定係拉丁美洲嗰啲國家嚟嘅一個同學，咁咧就喺個 coffee shop 度就飲咖啡，即係你大學上堂咪不斷咁上噶嘛。 係啊， 即係有啲咁有一堂即係in between 係冇上堂，咁我飲杯咖啡傾下偈，咁我就放咗兩粒方糖，以前仲用方糖喺加拿大嗰陣時，咁咧佢就話你一日飲幾多杯咖啡啊？咁我平均。起碼三杯啦，最起碼啦三杯咁咧就每杯兩粒啊，大約兩粒到啦， 六粒糖噶咯喎。 咁佢話啊，即係都唔算多，不過你計一計，每日你起碼六粒糖，一年咧，你諗下你自己幾多千粒糖嗱？只不過係咖啡咋嚇，你仲有其他嘅食物咧，就包括你所有嘅碳水化合物啊，所有啲嘢咧。但呢個咧係我好早期，其實啱過二十歲嘅時候咧，係個同學令到我 aware， 即係糖呢個問題，即係令到我哋。個身體將會遇到嘅咩問題？咁我陣間我翻嚟咧，去同你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我對即係減食糖嗰樣嘢對身體有一個比較好嘅變化，因為佢咧首先個體重減咗先嘅，咁亦都咧即係糖嗰個危害其實相當之大嘅。好，我哋聽只歌先。 好啊， 咁因為係哥哥今日係哥哥嘅紀念日啦，4月1日，咁我哋今晚全部都係哥哥張國榮嘅歌，第一首係佢嘅 version 嘅《似水流年》。 看。 片都变，情还你 并非只是提及国民教育，又说谈及内地正面发展和成就等，是不是等于歌颂内地，是见仁见智。世界卫生组织批评欧洲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速度慢得令人无法接受，说欧洲疫情比几个月之前更加令人担忧。世卫欧洲区主管在一份声明说，疫苗是摆脱疫情最好的方法，但疫苗推出速度过慢，延长欧洲地区大流行，强调必须加快疫苗的生产速度，减少制造过程的障碍。如果疫苗覆盖率持续偏低，欧盟国家就要延长封锁措施作为代价。世卫说，欧洲超过50个国家过去一星期新增160万宗确诊，接近24000人死亡，但近9亿人口中只是有一成人接种了首剂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104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9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58，瑞士法郎0.944，加元1.257，人民币6.568，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75美元，卖出1729.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初风势较大，朝早气温较低。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叔早晨， 做咩啊？做贼嚟啊！寻晚乌眉瞌睡咁嘅， 我觉得咧铺头有啲嘢唔好妥啊！ 做乜嘢啊？ 近排咧，我发现铺头成日都唔见嘢啊！寻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由4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全新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由2021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1%，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021年开始，台湾的手摇饮品店必须标示清楚每杯饮品的总含糖量和总热量，即是除了添加的糖分之外，还需要计入珍珠、椰果等等的所有材料。法例生效之后，销售未见有显著的波动。其实消费者早就知道这些饮品的糖分不少的，只是难以放弃。听说台湾一些上班族下周就会集体叫茶饮外卖送到办公室，冲淡一下疫情之下的郁闷。珍珠奶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不单止受亚洲邻国的欢迎，还随着移民和留学生传入西方，更加渐渐被赋予亚裔文化的标签。德国的连锁快餐店在近10年之前就将珍珠奶茶加入在餐牌当中。美国一些亚洲菜食市，例如越南、泰国或者日韩餐厅，也都跟随市场潮流供应珍珠奶茶。 前国务卿希拉里在2016年参选总统期间亦都造访过珍珠奶茶店。在去年的4月，新加坡为了防疫下令非必要的店铺暂时要关门，消费者就蜂拥地去到茶饮店外面大排长龙，务求在禁令生效之前多尝一口的珍珠奶茶。至于日本，珍珠奶茶的热潮前两年飙至顶峰，手持一杯奶茶自拍上载至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的风潮。创意无限的日本人甚至将珍珠加入啤酒、炒饭、拉面又或者麻婆豆腐当中。后来热潮稍退，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亦都有个别茶店结业离场。睇翻香港的经验，疫情无疑打击了饮食市道，但系同时亦都将手机程式外卖推上新台阶，网购叫茶的潮流亦都弥补了一些门市的损失。面世30年，研究预期全球珍珠奶茶产业在2027年之前可以增长到43亿美元。不过这一类饮品的热量可以相当惊人，视乎有几大杯、含糖量和配料。作为消费者，饮得聪明一点，才可以延长这一份口福和精神满足。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完善选举的制度，对于香港未来在一国两制之下是否能够长治久安，是否能够聚焦经济，都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对香港未来政制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翻嚟十一点嘅新闻之后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晚我哋嘅讲题咧就系治疗脑退化正新方，咁咧就由我啦，邓达志，同埋我对面嘅经常你嘅拍档吴桂生医生 Sam， 大家好， 系啦，咁就讲起脑退化症咧，其实好多，我相信好多老友记或者好多，其实而家咧个情况去到40-50岁嘅人都已经有呢个迹象噶啦。 个记忆力衰退就开始噶啦，同埋大家开始怀疑呢样嘢。 系，咁但系即系医学上面咧，即系都未有对策嘅，其实 冇啊。而家好坦白，真系冇。你一路嘅研究就系话，因为脑退化嘅人咧喺大脑里面出现咗一啲叫 beta amyloid 蛋白，即系一啲好特殊嘅蛋白喺个脑里边。咁但系一路嘅科学研究啊，药厂咧就针对呢啲蛋白咧，就希望揾一啲嘢咧去化解咗佢。 嗯， 不过好不幸咧，就一系好难化解。 哦， 而最近有啲药咧开始试下去化解，咁但系化解咗嘅结果咧，就算你攞走晒咧，都 冇用。 喺好多时对嗰、那个退化咗嘅大脑咧，就冇乜 已经冇帮助啦，已经 冇乜，我哋逆转翻唔到 转头， 系啦，翻唔到 嗱，即系讲翻头先，我哋即系喺11点钟之前讲，即系食糖嗰样嘢啦。咁我就嗰次就因为同个同学系咁样讲一讲咧，咁 ever since 咧，除非我系好想系放一啲糖落去我个咖啡或者茶度啦， 正常情況咧，幾十年來咧，我都係唔放糖嘅，飲咖啡同埋茶都唔放嘅。咁啊，所以對我嚟講係好嘅。即係如果唔係嘅話，諗下哇，更加多咗幾多即係糖放落個身體度啊！因為就算你唔就喺飲咖啡同埋茶，你唔放糖都好啦。即係你有機會你要飲其他嘢噶嘛，飲其他或者食其他嘢甜品啊之類啲嘢。咁啊，即係汽水啦嚇。 係啦， 汽水咧就因為我以前細即係十幾歲嘅時候咧，咁好簡單啦，跟住你。尤其夏天啦，咁你放學今日三點零鐘翻屋企，哇！就 最開心就是有支汽水啦， 大支嘅汽水咁啊，即可樂啊，最主要係咁啊，喳聲咁，可能一日飲幾支嘅。咁咧，但我去到加拿大之後咧，第一佢天氣冇咁熱啦，即係以前加拿大即係夏天得廿零度嘅啫，都係咁冬天更加凍啦。咁所以你就冇 urge 飲凍嘢之外咧，當我啱啱去到嘅時候咧，我同最初嘅時候我同我家 姐住，佢唔俾我飲可樂。佢唔俾我買，係完全唔准掂可樂。咁最初係好辛苦嘅，有啲似戒毒嘅感覺係。咁然後第幾個星期之後就習慣咗咧。咁就 ever since 咧，我就即係取代咗飲乜嘢咧？加拿大飲水同埋奶，因為飲奶係好普通嘅，喺 加拿大 係啦。咁飲奶咁咧，甚至整下咧，係即係意識到啦，自己咧就係飲2%。甚至4%，即係冇啲脂肪係減咗脂肪嘅奶啊，咁咯，即係好少咁，即係純脂肪 全脂奶， 全脂奶咁啦。咁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狀況啦。但係咧，我自己咧過去就中意飲食甜嘢嘅，我中意食甜嘢。咁啊，同埋有一段時間咧，我突然之間從來我冇飯肚嘅，唔知點解無端白事有一段時間係好中意食飯。 嗯， 咁食飯咧仲要哇，即係去。有啲朋友送俾我咧，就自己揾啦。唔同嘅日本米啊、台灣米啊、中國東北嘅米啊、泰國即係唔同地方嘅米，哇係即係咁樣分嚟食嘅。咁、即係自己係重咗，同埋大隻咗都唔知嘅。 係肥咗。 都可以咁講，但我咧就唔係話嗰啲即係咁樣，即係個肚腩頂喺肚度，就唔係嗰啲，就成個人就脹曬啦。咁啊就偶然咧，係即係嗰陣時已經減咗啲嘅啦，已經減咗，即係揾唔同嘅方法去減啊！但係咧係有一年咧，因為我去意大利同我啲幾個舊同學意大利去一齊去玩咧，咁我因為我牙痛，因為我牙痛咧有隻牙咧係發炎嘅啦，佢發炎咧即係一隻舊嗰陣時好細個即係補過嘅牙，佢發炎，咁啊已經同我之前嘅牙醫講緊，即係到底剝最好咧，定係整咗佢咧，然後重新再補過佢咧咁樣。咁所以就未有決定咧，就去到意大利。咁突然之間可能佢係發炎啦，咁就就問阿 Bruce 啦，問阿黃維康醫生啦，即係我家庭醫生啦。咁咧就問佢點辦咧？我呢排即係我覺得我半夜扎醒咧，我好乾燥啊，成個口冇水啊咁樣。咁佢又話：你身體有咩問題？我身體冇問題喎，可能係我隻牙有發炎啊咁樣。啊得啦，佢話你食少啲，因為喺意大利你食少啲 pasta。 系啊， 喺意大利面食少啲面包，同埋你咁中意意大利甜品，你减啦，因为咧糖分咧，你需要好多水去中和佢啊，你嘅身体咁咧，所以同你发炎又系，咁咧系令到佢咧真系抢水啊咁，咁佢咁样咁同我讲一讲咧，即系你点样都好啦，即系我信医生噶嘛，咁佢讲完之后咧，我离开我翻嚟香港都有成一个礼拜有多嘅，咁我即刻就我果然就停。哇，好辛苦，唔容易嚇，尤其喺意大利咧，因為好多嘢真係佢都係澱粉啦，同埋鐵糖做嘅嘢啦。咁、我係朝頭早咧，朝頭早係食蛋咯，食蛋我飲咖啡、奶啊咁啦，咁咪食 yogurt 咯，唯有食菜啦，淨係食菜或者係食雞肉啊、魚肉啊咁啦。咁係成日夜晚黑都冇得飯食啊，咁咧就最初食辛苦嘅，但慢慢慣咗咧，咁於是就翻到嚟香港之後，磨埋牙食唔到嘢，磨牙嗰日又食唔到嘢咁樣，即由我在意大利，即我知道呢、這個方法，即去令到自己即個減低個發炎的問題，一路去到我翻到嚟香港三個禮拜到啫，其實係咁啊，偶然去買條褲咧，我係條腰圍係細咗幾多三寸三英寸，係三英寸啊，唔係話一寸好多人嚟講好犀利啦，係三英寸嚇。 你睇到个变化好大，你带出咗两个信息，我谂同我哋个脑部健康好有关系嘅。第一样咧就系嗰个糖咧，其实系对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啦，即系话一路越多糖，我哋就越多胰岛素，个脑细胞咧就开始慢慢要适应一啲高浓度嘅胰岛素，先至可以生活啦，先至可以运作啦。咁越嚟越高嘅时候咧，佢你个糖分稍微低少少咧，佢已经 吸收不足够，咁就出现退化。第二样，你头先Bruce 提咗你一样嘢，讲你带出咗个信息就，喂，糖咧原来系引起发炎嘅喎。糖咧其实系一啲我哋嘅即系我哋叫做 simple sugar， 一啲简单嘅糖吓，即系例如你食一啲甜品，一食落去，哇，好甜啊，即刻可以感觉到好甜嘅，啲葡萄糖啊、汽水啊。啲好甜嘅飲品啊，你飲咖啡落嗰啲方糖嗰啲，嗰啲全部一啲好簡單嘅糖嚟嘅。佢一入到身體咧，已經變好快就變成葡萄糖啊，就開始進入啲血道。咁所以呢啲糖分咧，其實我哋而家研究都係話喺身體裏邊咧，佢係一啲容易引發或者促進一啲發炎現象。如果你身體本身有啲發炎咧，你再泵咁多糖落去咧，那個發炎可以係。變得更加嚴重，又或者你原本不是很多發炎的，你那麼多糖進去呢，血管都可以出事的，就是即等於我們說糖尿病的人很多手手腳腳有事啊，牙齒網膜有事啊，腎有事啊，全部都是跟血管有關的，它是會引發一些在血管裡面有些發炎的，太多的糖分就會是這樣的。糖一它令到我們的腦部開始越嚟越要適應更加高嘅糖，我哋先至能夠運作。二亦都引起一啲發炎，於是乎咧個腦裏邊嘅細胞，腦裏邊有好多微絲血管嘅，腦裏邊有好多有一啲發炎嘅反應嘅時候咧，就阻礙咗我哋腦部細胞去攞啲營養、攞啲血液啦。咁嘅情況咧，腦細胞就開始退化。就係而家一般現今嘅科學去解釋。腦退化的現象了，最主要呢都是这样引起的，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有些其他因素，譬如你基因里面是造就了你很容易对一些化学物质会有很大反应的，譬如现在研究也都证实了，就是水银，如果我们有接触太多水银的时候， 例如哪些地方我们会接触水银呢？ 食物里面有鱼啦，有啲鱼系好多水银啦。 即系例如边啲鱼啊？深水鱼 啊？深水鱼啦，系啦。有我哋理解里面有一啲三文鱼都有呢啲现象噶。 系。 咁另外补牙啦，其实喺二十年前左右咧，我记得我仲系喺牙科学院毕业冇几耐，我嗰阵时仲读紧博士，我记得嗰阵时已经开始睇到啲文章咧，就讲哇。那些 filling material， 即是那些補牙的材料是不是很妥当了，因为有一些水银在里面的，那有机会慢慢释出的，这样那就影响了你的身体。那去到大约是2014年到UCLA 啦，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他们的研究就真的确认了这件事了。 嗯， 这些 我自己就有这个问题的，其实呢即我都要跟即係去吳醫生嗰度咧，係處理我啲牙，因為我十幾歲嘅時候喺加拿大咧補牙咧，咁就即係細嗰陣都係食甜嘢多，咁即係就算有啲係比較嚴重，有啲係冇咁嚴重咧，就補咗好多隻牙嘅。咁補咗好多隻牙咧，就係、是、當時佢哋就係用銀粉去補嘅。係 啊， 係啦，咁咧即係最近咧，咁我都喺吳醫生度咧都處理咗，有啲索性因為係呢個智慧齒冇用嘅。但又補過嘅咧，剝咗佢，剝咗兩一次過剝咗兩隻嗰次，淨剝咗兩隻咧就唔好搞佢啦，因為剝咗佢就簡單。但有另外啲牙咧係用得到嘅牙咧，你唔可以剝啊嘛。咁咧就要諗，即係要再排期咧去慢慢去整走佢。但整走佢工程就好大嘅，我知道係。 係啊，要小心㗎，因為你攞走咗啲銀粉嘅時候咧，你攞佢出嚟即係等於處理一啲污糟嘅嘢。咁嗰啲污糟嘅嘢裏邊含有一啲水銀嘅嘢。 係。 咁你明白牙醫做嘢嘅時候，佢要轉走呢啲嘢嘅時候，用一啲好高速嘅工具，有啲轉咧， 都係彈到其他地方 幾萬轉嘅。咁佢嗰個加埋啲水喺度噴嘅時候咧，就其實係有好多霧化嘅嘢㗎。咁需要吸有一啲好強嘅吸管啦，又要需要一啲膠去隔住你，唔好俾你呼吸啊，或者吞咗落去啦，咁樣將呢啲嘢攞走。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毒嘅嘢嚟嘅，而家係證實咗咧， 好大嘅問題。 佢對個腦咧。是有很大影響， 但係即係幾代人有事啊！即係變咗而家係啊， 係啊， 即係無端白事咧，將啲水銀，即係將啲嗰啲水銀注咗入去你嘅身體入邊，等佢慢慢又釋出嚟嗰啲有害物質， 擺喺口裏邊咯，係咯，係咯。其實有啲研究咧，直頭係要用一啲培養液嘅，咁啊，佢咧將啲神經細胞擺喺啲培養液裏邊，就 咁就一路用電子顯微鏡喺度影緊相啊，睇住佢生長啊咁樣啦，就咁就俾足即係俾啲營養佢，咁啲神經細胞就喺啲培養液裏邊喺度生長。咁啊電子顯微鏡一路影，其實而家你上YouTube 啊嗰啲都揾到嘅呢啲咁嘅片段。咁只要你將嗰個水銀咧喺嗰個培養液裏邊咧掂一啲好細咧好少嘅微量嘅水銀，你唔需要擺落去嘅，你需要掂一掂嘅啫。掂一个好，我个记忆里边咧系掂咗唔知几秒钟嘅啫。咁啲细胞 sense 到你有呢啲嘢咧，我哋喺啲啲嗰啲片段里边，直头睇到啲嗰啲神经细胞原本生长咗好多出嚟嘅，佢会调翻转嘅，退化翻嘅，收缩翻嘅。呢啲其实我哋睇得到咧，其实水银对而家脑退化咧系一个我哋需要好小心去应付嘅因素嚟嘅。 嗯 ，OK， 咁即系其实咧，一路喺度，即系搣啦，搣出嚟咧，一路搣，即系啲一反一反咁搣落嚟咧，咁先即系去，即系虽然我哋而家目前咧，即系医学上面都唔系话好清楚点样令到你即系个脑退化系即系个成因，真正嘅成因，但系咧都慢慢咧，旁敲侧击咧都有啲嘢出到嚟系 firm 得到嘅， 系啦，糖啦。一啲 toxin 即系毒性啊，譬如你啲 金，例如咩毒性？ 金重金属啊呢类咁嘅毒性啦，咁样吓。咁另外亦都有一啲有啲嘅化学物质啦。当然我哋日常接触有啲化学物质啦。咁嗰啲如果我嗰啲其实可以避免嘅。咁你lead 系铅啦，嗰啲又系会。 铅喺边度嚟咧？又 油漆啦， 油漆哦。 嗱，我自己真系有一个 patient 咧，佢系做一啲。化工嘅油漆，佢唔系师傅啊，佢直头系一间化工嘅厂嘅里边嘅 engineer 嚟嘅。 系， 咁佢接触咗好耐，佢系出现咗退化，佢系啊，咁呢啲亦都系真系我哋喺文明生活里边，系文明社会一路进步， 所以变咗近年 又 越嚟越多人有呢个问题， 你可以睇到， 即系多过以前嘅世代嘅人，系咪咧？ 去。解釋到的某一個程度都解釋到的，我們現在香港其實我們很擔心的，十五年之後我們可能就有100個人裡面有4個腦退化的人的。 好，那我們先聊這裡，那先來這首歌，那就是哥哥的張國榮的春夏秋冬，那之後就這個11點半的新聞回來跟大家再談這個治療 腦退化症的新方法。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能同 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心，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同意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有线电视专访时话，并非所有参选人都要经国安处审查，是有怀疑才会去做。又说只有特区主要官员适合担任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但特首不会出任。林郑月娥说要确保有关人士公正，没有利益冲突，没有政治考虑，不怕被人起底制裁，亦要得到中央信任，加上要向中央和社会问责，只有获得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员适合担任资委会成员。至于退休法官，他认为不合适，因为他们不在机制中，亦不能够检视涉及国安的资料。在新增设的选举委员会召集人制度方面，林郑月娥说只有遇上罕有和无法处理的情况，才会启用有关制度。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前年8月18日在港岛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7人经审讯后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本月16日听取求情和判刑。黎智英、梁国雄因为涉及国安法罪行要还押，其余被告获准保释。法官认为被告即当日疏散群众为名，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各人是共同参与，罪责相等。法官又说警方当日并非不作为，抽走驻守维园的警员亦是衡量利弊后谨慎作出的决定。案中另外两名被告欧乐轩和梁耀宗早前已经认罪，法官需时考虑求情陈词，两人亦会在本月16日判刑，期间获准继续担保。中大在学生会干事会办公室外张贴通告，指根据学生会早前的声明，校方暂停为学生会成员提供行政与大学场地支援，包括由前成员组成的临时行政委员会成员都不可以使用办公室。早前当选的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内阁索耶在履新当日宣布全体请辞，中大学生会代表昨日通过委任5名前索耶成员为中大学生会干事会临时行政委员会成员。临时行政委员会指学生会室和学生会的所有资源不只是属于学生会，是所有中大学生的资产，批评校方不遗余力针对打压索耶成员，担心校方日后亦会剥夺属于中大学生的资产和自由。委员会又指会尽力维持中大学生会的基本运作。 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输入病例，其余2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是23岁装修工人以及56岁酒楼女员工。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恢复向市民接种新一批次的伏必泰疫苗。德国 BioNTech 药厂发现，早前有问题的疫苗批次当中，药樽的金属环压接工序出现问题，但没有安全风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83点，上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6点，上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42，加元1.257，人民币6.566。英镑兑美元1.384，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31美元，卖出1,728.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约为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些人士担心是不是应该等一等先打第二剂，港大感染的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大众很容易给个感觉影响冷静是这些数据，我不觉得科兴有什么危险的信号。 建议市民最多隔几耐打第二剂， 迟多几个星期成效未必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疫苗本身安全，不需要打第二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卫生署同埋香港大学建立咗一个大型嘅监察机制，亦都会依据监察数据建立疫苗接种策略。 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黄志基： 如果发现某只疫苗风险太高，专家小组需要慎重考虑系咪需要暂停呢一只嘅疫苗。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香港家书。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大前研一是麦肯锡咨询公司 McKinsey & Company 的企业管理顾问，是领导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亦是一位对社会和商业发展大趋势方向有所思考的大师。企业参谋是他第一本英文的著作，在企业管理界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他提出具备将万物拆解再融合的直觉和能力，是战略思想的重要起点。如果能够将它熟练运用，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大前指出，第一种战略思想是要找到关键成功要素。他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剖析市场，并且定义每个领域之中竞争者的决策和行为；二就是找到胜出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键区别。一旦理解了决定行业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下一步就是取决于怎样聚焦这些因素，并进行资源的合理部署。 第二种战略思想就是将你的业务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利用可以实现相对优势的领域，同时准备抵御竞争对手在未来可能采取的模仿措施。 第三种战略思想是敢于挑战既有的观念，打破思维局限。例如丰田公司的大野来一，挑战汽车生产商为什么必须保留昂贵的库存，随而他发明了即需即用的科学性物料管理方法。 在找到关键成功因素之后，企业可以通过对自身能力进行分析，从而找到有助于获得要素的能力。之后企业可以在熟悉的领域进行创新，达到对战略自由度的合理运用，在多个战略方案之中进行挑选，选取最佳的方案。 大前言一讲过，一个好的战略就是公司能够以一种可接受的成本，令自己能够从竞争者手上取得市场重要份额的战略。再与上述战略思想的结合，就是企业家所遵从的致胜之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企业参谋》，作者大前研一，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尼泊尔，三位主持一齐同大家回忆尼泊尔南望行山体验。 欧海星 好早已经喺潘晓留低好多条脚毛噶啦。 先牛 佢喺某年暑假突然改变行程去行 A B C。 刘莲 佢就战战兢兢喺队友鼓励之下勇敢挑战 A B C。 究竟三位主持喺唔同时间都行过尼泊尔嘅山，有咩深刻体会呢？ 今个星期六公众假期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记得听啊！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时间嚟到12:40.46啦，咁咧就系最后一节嘅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继续我哋今晚同阿吴桂生医生阿 Sam 咧就讲呢个治疗脑退化症嘅新方， 系 咁啊最后一节啦，咁啊 Sam 时间过得好快啊， 系啦好快就都完啦，去到最后一节，咁咧就希望你哇把握时间，俾多啲资料我哋啦， 我哋如果剛才我們提到腦退化，我們一路針對那些 beta amyloid 蛋白，但是搞來搞去都沒什麼結果的，純粹是一些我們叫治標，希望將症狀處理了它這樣，但是搞極都搞不定。跟著 我要先說一下，剛才我說錯了，報錯了時間，剛才講的呢是11:41，我讲咗12:00，成日挂住，即系以前广东广西嘅时间， 可以去到一点啊！我哋 系啦， 好啦，继续咁我哋话脑退化，咁如果净系搞啲蛋白咧，搞嚟搞去都搞唔掂啊！而家一啲新药咧，亦都嗰个效果亦都真系唔系特别显著，仲有一啲药喺度试紧，但系一路即系我哋唔系寄予好大厚望。咁跟即係我哋跟返，如果UCLA 呢，咁佢哋一路有做一啲好多腦退化嘅研究呢，咁而家佢哋引入一啲頭先我哋譬如講到話喺食物方面要控制啦，咁要了解有冇啲重金屬嘅影響啦，咁有冇一啲發炎，身體裏面有啲炎症出現咗啦，咁樣咁又留意血糖胰島素嗰個關係啦，係咪需要調整啦，咁嚟到幫助一啲腦退化嘅我哋叫做逆轉佢啦，咁但係所有呢啲嘢呢全部都係對於一啲輕症有幫助嘅啫，所以咁耐即到今天嚟讲，嗰啲研究啊，嗰啲实验咧，都系对一啲轻度嘅脑退化有帮助嘅啫。嗱，譬如用脑刺激咁样，用一啲好强嘅磁力去刺激啲脑神经细胞去复苏，去继续去生长咁样，生长翻去做翻个网络咁样。咁呢啲系一啲文即系做咗好多研究，都系发现咧，对于啲初期起嘅轻度嘅脑退化咧。佢系好有用嘅，但系去到中度或者严重嘅咧，其实已经唔系咁有办法噶啦， 已经冇帮助啦。 咁前一段日子几年前啦，以色列有啲科学家咧就开始试下用 高压氧去帮手。高压氧其实是一些好的古老的治疗，但是个概念就是说我可以泵多些氧气，令个退化了的脑细胞复苏翻或者生长得好一点。咁佢哋就用老鼠啦，将啲基因用一啲而家我哋叫基因改造嘅方法咧，就将一啲脑退化的基因植入咗个老鼠身体。咁嗰啲老鼠就出现脑退化，咁就又出现晒好多嗰啲头先我哋提到嘅 beta amyloid 蛋白啊咁样，咁同埋啲老鼠认路啊、记忆啲功能咧就开始好差。咁跟住佢就将呢堆老鼠咧就摆去一啲高压氧嘅环境里边，每日咧就摆一个钟头，咁就摆14日。咁之后咧就劏咗佢，睇下佢个脑入边嘅情况系点样，就发觉咧，咦，嗰啲 beta amyloid 蛋白真系减少咗，咁同埋咧发觉呢批老鼠咧，即系未劏之前咧，好似醒目咗啲嘅咁样，再唔系好似之前咁。咁跟住美国有啲大学咧就即系开始系叫做实验性咁啦，开始去有啲病人，如果系初期开始有脑退化嘅有。譬如佢變得好急嘅，舉例，譬如有曾經有一個 case 就係58歲嘅女士，咁佢喺半年之間咧，嗰個腦退化現象，即係退化得好緊要，惡化得好犀利，於是乎即係孤注一擲啦，咁就試一試，咁當時我記得係北達科他州大學啦，嗰度叫做，咁就Dr. Hatch， 咁佢就幫呢個病人咧就用咗高壓氧嘅。咁啊，咦，好有趣喎！高压氧咧，佢做咗几个星期嘅啫，咁佢真系稳定晒落嚟。咁跟住再做咧，又真系可以逆转。咁直到佢将呢个个案去用文献咁写咗出嚟，即系 publish 啦，我哋叫做嘅时候咧，已经前前后后差唔多两年。咁呢个病人每个星期只系做一次啫，一次每次一个钟头，少应该50分钟咁啦吓。咁佢又可以維持得到，一路都冇再差落去。咁但係我又要講呢個 case 咧，係好即係都係一個 single case， 就唔暫時都未係好廣泛。咁但係就證明咗咧，有理由相信咧，高壓氧咧係對呢啲有幫助，即係對腦退化。 某個程度上面都係一種好古老嘅做法啦，即係去翻一啲某一啲國度咧，係喺高原嘅地方啊，喺山上邊啊，空氣非常之清新啊，同埋即係個氧氣好多啊咁咧。就啲人係長壽啦，當然長壽得嚟咧，亦都唔係話即係健康嘅長壽，而唔係話即係唔健康嘅長壽。咁我覺得係即係氧氣，即係純正嘅氧氣啊，冇咁多污染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對人個腦啊，各方面都有好處咯，係。 係啊，同埋佢用高壓啊嘛，因為佢用高壓咧，個壓力咧令到我哋嗰個血液裏邊嗰個氧氣咧可以溶多啲入去。 嗯。 咁。血里边嘅氧嘅浓度高翻少少咧， 佢吸一定系净系一个空间啊，一个空间系高系高压嘅嘅。 我用一个譬如我自己诊所嗰、那个氧气嘅高压，即系高压氧嘅设备系点咧？就是、一个好似太空舱咁嘅吓，你咧就瞓咗入去先，好似一个太空舱咁，你就瞓咗入去，跟住又有块玻璃咁样闩埋，咁然之后咧就开始慢慢加压咁样嘅喺里边，咁、就即系其实你系喺成个环境里边加压。咁就加到去 1.4、1.5 個大氣壓，咁另外咧亦都提升個氧氣濃度，咁然之後咧令你多啲嘅氧氣吸入去，亦都溶多啲喺你嘅血裏邊，咁然之後咧等你幫助你嗰個喺，譬如你嘅腦細胞要攞多啲氧氣去活躍啲去修復啊咁樣。咁但係話説回頭啦，點解咁？如果係咁，係咪我哋一日到黑喺個高壓裏邊，咪對我哋好有利？但係調轉喎，原來咧長時間喺暴露喺咁高壓力同埋咁高濃度嘅氧氣裏面咧，如果太長時間咧，我哋身體係有一啲負面嘅影響嘅。所以咧，譬如佢我哋啲血管咧有啲嘅生長咧係會又要出現問題嘅嚇。咁呢個亦都唔係我即係我哋唔係正常一個環境，所以應該係咁嘅。譬如我哋眼睛後面嘅血管啊，亦都會受一啲影響，一啲微細血管嚇，長時間係唔適合嘅。咁但系 即系每次几耐时间 咧？佢而家所有嘅研究咧，每次都系维持45至1小时嘅啫。 嗯， 即系所有嘅研究或者治疗啦。咁我哋香港就唔系太多地方可以做啦。咁但系譬如台湾啦，咁佢哋一般都系用1小时做一个一节嘅疗程。 但系 whole 而家即系整体嚟讲咧，即系唔系个别嘅个案啦。咁你睇整体有冇即系有帮助咧？其实系。 我哋会讲咧，所有呢啲嘢咧，譬如脑刺激、高压氧，又或者一啲我哋叫做脑电波去训练一个人嗰个思维嘅能力咧，所有呢啲咧都系一啲治标，唔系治本嘅。 嗯， 即系出现咗问题啦，我哋希望 reverse 逆转佢。如果要治本，都系我哋头先最初讲，我哋可唔系咪喺糖嗰度要小心啊？系咪一啲发炎嘅食物？啊、一啲譬如一啲唔健康 嘅食物， 有啲唔健康嘅油啦，系咪啊？譬如有啲油佢系我哋好容易喺身体里边引起一啲炎症反应噶啦，咁样吓、嗯啊，有啲啊豆类嘅油啦，咁样吓，咁、啊、都唔系好适合我哋人类使用。 豆类嘅油系有问题。 系，咁我哋而家譬如我哋有啲，即系我哋会建议啲病人，我哋多啲用一啲 olive oil 啦，橄榄油啦，咁、嗯嗯、样或者橄榄油里边嘅特别嘅叫做。extra virgin 啦，即系初榨橄榄油啦。 豆类嘅油咧，包唔包括粟米油咧？ 粟米油系啊，唔系好适合噶。粟米油， 粟米油唔系一个好油， 唔系一个唔系一个太理想嘅油嚟噶。 系 系啊，咁虽然有啲即系之前有好多油会出嘅咩芥花籽油啊，咁样都话啊，我哋系植物嘅油啊。咁但系如果我哋细心睇一睇里边嘅成分咧，佢好容易喺我哋身体里边引发一啲炎症反应啊，咁样咁。我哋睇，譬如我哋睇到啦，治本嘅可能系要由一啲环境因素啊、食物啊、日常生活里边去改变啦。咁、 嗯嗯、 治标嘅，头先讲咗脑刺激啦、高压氧啦，或者一啲用一啲训练翻佢哋用脑电，透过脑电波嘅训练去帮佢哋改善翻佢嘅智能啊、记忆啊咁。嗱、 嗯嗯， 所有呢啲都系对一啲初发者有，即系初期嘅脑退化有意思。 即系如果去到中度以外， 已 经 唔系咁容易 做唔到嘢噶啦，已经系。 咁所以咧。其实科学家都好努力的呢样嘢，因为它影响得很深远。在美国将会有很多越来越多人受呢样脑退化影响。咁，譬如我知道的我理解的就是喺香港有一啲嘅验血嘅测试啦。而家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咧，喺14年之前咧，咁已经开始检测到你嘅透过血液嘅检查咧，已经开始睇到你有患上脑退化嘅机会大唔大嘅。 哦， 吓。咁佢已經揾到一啲， 入邊已經見到，即係有咗呢 啲嘅端倪啊，有啲物質啦。咁但係佢仲係好多呢一類嘅驗血咧，只係喺實驗階段，係咪要幾時先至可以真係去到我哋叫 commercialize 去到一個商業化嘅用途咧？臨床喺一般普及用咧，我諗都仲需要一段日子。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譬如利用一啲腦。functional MRI 腦掃描磁力共振、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的掃描，咁佢係講 functional MRI 嘅，即係你個腦喺度做緊，俾一啲譬如俾一啲影像你睇緊，叫你讀佢嘅名出嚟，或者諗佢嘅名啊，或者俾一啲嘢你要做思考嘅計緊數嘅時候咧，喺嗰個時間裏邊咧去檢測你腦裏邊嗰個運作，究竟邊啲位置活躍啲啊，邊啲位置冇咁活躍啊，邊啲地方多啲血液啊，邊啲地方少啊咁、嗯，即係成個 functional 喺功能上面睇緊你個腦，咁。呢一啲咁嘅影像嗱 ，MRI 其實我哋成日都會用嘅，檢查身體啊，或者有啲骨絡啊、神經系統。咁、嗯、但係 function MRI 咧就係睇緊你嘅功能，當時做緊咩，當下嗰刻嗰零點幾秒，你個腦嘅狀態係點？嗱、嗯，呢啲好有意思喎、啊。呢啲睇緊而家有一啲研究咧，就係話我哋係咪可以用一部好 powerful 嘅、好勁嘅功能好大嘅呢啲咁嘅磁力共振嘅機器咧，可以？睇到你檢測到你而家運算嘅時候，個腦裏邊唔同嘅位置嘅功能係點樣，同埋計算出係咪真係你有啲退化咧咁樣。嗱，研究做緊嘅，香港有一間即係應該咁講啦，有一間香港資本嘅公司啦，佢係都有參與生產一啲磁力共振嘅儀器嘅。吓、啊，咁佢同美国一间好著名嘅大学，咁佢哋都系一啲商业嘅合作啦，佢哋都已经开始，其实做紧一台呢啲咁嘅仪器，系做研究嘅。咁佢哋嘅嗰部 machine， 据我理解咧，就系、是、应该好大嘅，系大到即系成个小篮球场咁嘅。 哇！ 咁嘅磁力共振嘅儀器，咁你平時我哋如果有去過磁力共振嘅朋友都知啦，咁你就瞓喺個窿邊入去， 好細嘅窿嚟嘅啫嘛，係一個。 咁但係嗰部機器都好大噶嘛，咁但係而家講緊部機器咧，好似個籃球場咁，咁佢希望咧就係 好用一个好大嘅磁铁，喺好配合一啲高速嘅电路咧，可以好快咁睇到你脑里边唔同嘅位置喺嗰一刹那嗰零点几秒里边做紧一个功能嘅嘢，譬如做紧计紧数或者了解一个影像或者谂紧一思考紧一啲嘢嘅时候，个脑唔同位置嘅情况系点，从而咧去断定你究竟个脑系咪开始紧退化。咁佢哋期望系可以喺五年或者更加长嘅时间之前咧睇到一啲系有冇脑退化嘅情况。 去即系将你即系 希望我哋能够早一啲喺早一啲去揾到，咦？有機會或者已經開始咗少少咯，咁喺嗰個時候咧，就盡早去揾一啲方法去治，我哋話治標又好，治本又好啦，咁我哋都需要處理啦。咁 係， 咁就係而家我哋能夠做到嘅嘢，其實都好局限啊！我哋成日同啲病人講，或者同啲屋企人講，我哋啲病人嚟到嘅時候，因為到今天都係啦，嚟到我哋度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已經係。好少是真的 初期的，很多都是初期或者初中期，中期已经是 初期与中期之间那些我们叫很好的了，有些已经是中期或者中后期，所以我经常都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维持住佢咧，而家呢个水平咧，其实大家都要 开心都已经系好开心啊！能够做得到，冇俾恶化嘅话， 因为有啲人佢睇住佢由初轻度一路跌落去中度嘅时候咧，个屋企人系好担心、好伤心。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嘅要求都系好、我哋英文叫好 humble 啊，好即系好少、好浅嘅啫，只系希望佢哋屋企人只系希望话佢已经中度啦，你帮我维持住佢，唔好俾佢变成严重啦。 系样吓。嗱呢个方面咧，我哋有好多嘢可以讲嘅。其实今晚咧，即系讲起呢个题目咧，除咗呢、脑退化之外咧，我哋其实亦都有，譬如糖啊、肥胖啊各方面咧，咁啊 Sam 有机会同我哋一齐继续分享。 系啊，可以。 好，咁咧就听晚星期五晚咧，嘅题目咧就系、写创青年路，有梁经国、周子欣同埋谢思希博士咧一齐去分享嘅。十二点钟之后，新闻翻翻嚟咧，就有基哥。基哥咧就唔系那些年那些事啊，即系节目个名改咗，我到而家记唔到啊！即系呢个真系脑退化真系吓。你就翻嚟，你讲翻你嘅节目名啦。咁咧就有基哥就有好歌，咁啊大家就唔好行开啦。咁啊最后一只哥哥嘅歌送出俾大家嘅咧，就系佢经典嘅之一《追》。拜拜。 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生活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